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北京时间下午的4:06，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到了周三，我是今天的女神袁一，而在我身边，哎，缺席几期我们辣麦正传的我们的嘉宾，他又回来了，而且今天回来的时候，哇，简直是太兴奋了，一直在不停的跟我啊，不不不不不不分享自己当爸爸的经验。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浩神。 大家好，我是嘉宾浩神。嗯， 浩神回归了哈，一会儿让他来分享自己当爸爸11天以来的各种心酸和不对，不能先说心酸，要说酸 喜悦 甜苦辣 啊好， 对不对？ 好不好？ 嗯，没问题。 然后在嘉宾席呢，我们也要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自金宝贝早教机构的 LC 老师，欢迎你。嗯， 大家好 ，LC。 嗯，今天我们三个在直播间到底要聊什么呢？大家如果看我们的全屏的话，看这张对，就可以看到我们屏幕底下的主题叫做“孩子内向慢热怎么办呢？”也欢迎各位辣妈酷爸们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这个账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 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 嗯，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互动哈。这个话题其实很多家长是会担忧的，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有过担忧。我觉得说孩子就应该像我一样就自来熟。哎哈喽， 阳光活泼。 对对对对。但是很少有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 关键孩子的性格他是从小或者从这个1岁以前就已经开始慢慢形成的吗？还是等到之后他慢慢培养出来的？ 这个可能我们一会儿要跟 LC 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而且我个人也觉得说他现在什么样以后不一定是什么样。 我觉得应该是肯定 是的，是的， 他是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这也伴随他年龄的不同的阶段，他可能会表现出某种外向也好内向也好，我觉得都是标签。 对， 你的孩子现在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你都不要随便给他扣这个帽子。 没错没错。 嗯，那首先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对于宝宝内向还是外向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嗯， 女神麻辣烫的资讯第一条特别的实用，因为天气慢慢的就转凉了嘛，很快立冬这个节气都要来了。那在北方地区，尤其北京这边，天气一旦转凉，很多家长就会开始担心说，我是不是要给宝宝准备一些出门的小装备，比如说口罩这个事情，对吧？不仅说是天气的状况哈，其实到人群比较多的地方去，公共场合去，如果给宝宝准备一个口罩的话，也可以帮他去隔绝一些飞沫。 对对对， 成年人的唾沫可以抵制各类的致病菌，不容易感冒啊等等，包括天气污染的时候也需要一款口罩。但是宝宝很小，怎么来挑选一款适合宝宝来使用的口罩呢？其实里面的学问还是很多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段视频，来告诉你怎么给宝宝挑选适合的口罩。 你知道吗？地球上每7个儿童里就有一个生活在严重污染的地区。污染物不仅会损害儿童娇嫩的肺部，还可能穿过大脑的保护屏障，偷袭正在发育的大脑。 宝宝总嫌戴口罩憋得慌，咋都不戴。 宝妈 莫慌。今天特地邀请到了口罩界的三大巨头，给孩子选择一款最合适的口罩。 雾霾季来临，如何给宝宝选择一款安全合适的口罩？ 我能保暖、防偷拍、遮大脸。 切，兄弟，对付雾霾还是一次性的靠谱，别往自个儿脸上贴金了。面对雾霾天，你们材质的漏洞比较大，根本逮不住空气里的细颗粒物。而我们 N95 系列口罩的官方检测线路过滤效果至少有95%， 但也别太自恋，宝宝不买账一切都白搭。只要符合宝宝的芳心，一个优秀的口罩得经得起这三大综合考量。 透气性， 随着环境的污染，雾霾越来越猖狂，长时间佩戴透气性差的口罩，呼出的湿气和二氧化碳等无法及时排出，容易大脑缺氧犯困。别说宝宝了，搁谁身上都不愿意戴啊。所以在挑选口罩时，要选透气性好的、会呼吸的，最好能自动把口罩内的二氧化碳、热气、湿气排出去。 硬核度与安全性， 什么黑科技，我看通风这么好，其实就是和脸颊贴合的不紧密。 没错，鼻垫如果有缝隙的话，当心雾霾趁虚而入。 安静，大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硬核度不好的话，戴眼镜的宝宝容易镜片起雾，跌倒了不说，口罩外置的鼻梁条更是一大安全隐患，扎到眼镜可就麻烦了。 喂，赶紧说话，再不扔点实锤出来咱们就输了。 哎，大家各有所长，我们确实不适合给宝宝防雾霾呀。 儿童防霾口罩挑选小贴士： 一、过滤率，口罩一定要挑选 N95 型口罩。需要注意的是， N95 型口罩不是特定的产品名称，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过滤效率达到95%的口罩。二、透气性，孩子口罩内湿气和二氧化碳等无法及时排出，时间一长容易大脑缺氧犯困。三、密合度以及安全性，密合度不好的话，一方面防护效果打折扣，另一方面戴眼镜的孩子容易镜片起雾，跌倒了不说，如果是外置的鼻梁条设计的话，扎到眼睛可就麻烦了。 好了，学习了这个挑选口罩的几个要领之后，我要考一考现在我身边这个已经不是实习酷爸了，已经是名正言顺的酷爸了。浩生来重复一下关键词，给宝宝挑选口罩注意哪几点？ 应该是三点啊。第一点是透气性。 嗯。 第二点。 第二点。 透气性。 第三点还是透气性。可以说老师刚刚教的全部都还给了老师。 对。 透气性肯定是第一个，因为就是所谓的孩子经常会说不愿意戴口罩憋得慌。 对。 大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没错， 憋得慌。尤其是所谓过滤率越高的，它越容易让人感觉到憋得慌。当然刚才讲到 太好了， 对，这是透气性，因为要把一些湿气二氧化碳等等排出去，这样宝宝戴起来会比较舒服一些。第二个密合度，就你不能有缝隙，有缝隙白戴了嘛。 哦，对对 对,、 嗯、 对, 对, 对， 所以一般市面上卖那种棉布的虽然很舒服，可是它这种密合度就不是很好，包括一次性口罩基本上是防不了什么雾霾的。 是是， 对。那第二个是贴合度，但是像有一些鼻贴的呀，金属的扣啊，我们也要提醒家长就小心别扎到宝宝。 哦，对对对对对， 这个也会有一些危险的隐患存在。 没错。 第三个就是过滤率。 过滤率。 对。 嗯，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 N95 其实不是说某一个口罩的品牌，而是它过滤的一个程度，基本上 N95 就是表示95%以上的过滤率。 哦， 所以首先你如果是要防雾霾的话，那你至少要挑选 N95 型的口罩，然后再去考虑它的透气性和密合度。但是更保险的一个方式就是雾霾天，尤其是重度污染的时候， 就别出去 了，太小宝就不要出门了。这个一些比较薄的像一次性的口罩啊，棉布口罩啊，在普通的冬天保暖，包括去人多的公众场合呀，还是可以使用一下的。总之所有的大前提，第一是以宝宝舒适愿意戴作为前提， 没错， 其次再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天气的条件去选择适合的口罩。所以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里头的辣妈酷爸爸，你们学会了吗？好，接下来第二条呢依然是给辣妈酷爸们去种草的一条资讯，因为在当时浩神还是实习状态的时候，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怎么给宝宝选一款童车。我想采访一下，你现在买了一款什么样的童车？ 我现在买的它不是高景观车，因为我想的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宝宝一般是在冬天的时候出生嘛， 一般是你们家孩子， 对，然后呢，所以说呢，一开始呢，想的这段日子他也不能 长时间往外带出啊， 对， 因为太冷，所以说到时候没有买高景观车，直接买了一个 折叠比较方便的， 对对对，然后是可以什么270度调整啊那种的、啊、 就它的座椅靠背是可以直起来然后放平 放下去的那种，对对对、嗯、所以买了一个这样的车。 所以其实每个家庭会根据各自的需求去考量说这款童车我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功效， 嗯， 但是如果说你又想是高景观又想避震好还想折叠方便轻便的话，我告诉你没有这样的产品。 对，真是，所以我当初确实是问过袁一这个问题啊，我说有没有又舒服又折叠又轻便的，然后说 所以通常轻便和轻便和避震两者是无法兼得的， 嗯， 因为他要想避震好，他对于他整个车身的 结构 他的材料是有一定的选用的标准的、所以他不可能同时实现弱女子单肩就可以背起来这种事情，大家就不要想了，所以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那最近呢有一个这个婴儿推车，这个国内的一个童车品牌推出了一款自动感应智能刹车的这样一个婴儿推车， 哦， 同时呢也相比同类产品会更轻更小，关键它有一个亮点是它带夜灯照明，所以如果有一些家长愿意 高级， 看这个远光近光， 远光近光，可能还有双闪、左转右转， 有雾灯，可能 这个并没有，这个、并没有， 还有 因为其实就是近年来会有一些关于婴儿车推车的刹车没有刹住而导致的一些悲剧产生、 嗯， 所以这款车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可以去杜绝一些危险性的。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哈，从图片上来看，也是兼具了一定的美观性的，白车身、白车架。蓝色的这个座椅座套， 嗯， 还是蛮好看的， 很 清爽、嗯、同时看上去折叠起来应该也不会太过繁琐， 嗯， 那这款车呢采用的是一脚双刹的基本刹车功能， 嗯， 同时自主研发的叫 B-Touch 婴儿出行安全系统，据说它实现的是你手一离开，大人手一离开它自己就刹住了， 哇， 就有点像咱们那个机场的那个推车、 哦、 你松手就是刹车、哦、你要摁下去它才能够行进，这样的一种状态、 哦、还真是 好智能， 对，很智能、嗯、所以就可以双重保护嘛，去避免到婴儿车溜坡意外现象的发生。那有些家长可能说愿意晚上我想带孩子出门，但是一般老年人会说晚上了太小的宝宝就不要出门， 他吓着孩子， 对， 对， 如果你需要晚上推宝宝出门的话，这款车呢就自带一个触摸照明系统，就保证了对于有夜晚出行需求的宝宝的安全。据悉这个功能确实是婴儿车当中的首创， 哟，相当可以，相当可以， 没听说过有 夜间 照明系统的， 带远近光灯的啊， 没有远近光灯没有啊，就是晚上有照明系统，同时还有一个手脱开就刹车这么一个功能、 嗯、 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爸爸妈妈可以去挑选一下，去感受一下哈，嗯，好，接下来第三条资讯我决定交给浩婶儿。 嗯，一般这个影响淑女形象的资讯就交给我了啊。 本来我也没有什么淑女形象，只不过这一条呢我觉得当爸爸的需要来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嗯， 是这样，说是很多大人以为孩子不会得痔疮。 小宝宝， 嗯 其实不然啊。 嗯， 婴幼儿得痔疮一般表现为排便、咳嗽、哭泣时肛门会有紫红色的结节。 啊。 宝宝会有异物感和瘙痒感、嗯、所以呢常常要去抓肛门。 就难受呗、嗯、不得劲儿、 啊。对，因为他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对对对。 是吧，排便的时候肛门的结节会变大，还可能会出血，一般不会有痛感，但是家长也不要太过担心。 嗯， 婴幼儿一般都是单纯性的痔疮，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 那怎么预防和治疗呢？ 怎么预防和治疗呢？让第一，让宝宝形成良好的排便习惯。 这个良好排便习惯必须要说明一下，因为以前 人为参与来让它形成良好的， 不是因为以前咱们都是人为参与来排便的， 嗯， 就是所谓的把尿把便。 哦， 现在医学一再的强调我们的父母们不要，尤其是老人、 嗯、 不要人为的去干预他排便和排尿这个情况， 就随顺其自然，你 请给他穿尿不湿， 对，纸尿裤、 哦、纸尿裤， 对、 嗯、 纸尿裤是人类很伟大的一大发明、 啊、是的是的， 不要去排斥它，不要觉得说、嗯、还是柔软的全棉的床单撕成的尿片更好， 还有什么尿戒子，那个时候 就是尿戒子吗、 啊、尿戒子， 对对所以请让孩子拥有在三岁之前或者是很小的时候，这个年龄没有界限哈， 嗯 嗯， 请让他有顺其自然排便和排尿的这个权利， 对， 让他有独立排便的能力， 对 对，这是良好的排便习惯。 好， 嗯， 第二点，保持便盆清洁。哎，他现在有便盆吗？ 对，等到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了嘛， 嗯， 等到他开始学会自己上厕所了，他会有自己的小便盆儿。 对， 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学会自己上厕所？现在我们家孩子啊，因为刚才 你太早了吧，他 第十一天，第十一天， 这个、 哎呦我的天 哪，成龙 经常。 经常是这上面吃着下边就排着，非常的顺畅， 正常啊， 非常顺畅。 我家孩子现在14个月了，经常会一边吃早饭一边开始，但是我现在会教他说，如果你想便便，你就蹲下来， 嗯， 这样示意我你在蹲便便， 对， 那我会陪着他一起蹲在地上，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们会一起出来吗？ 我是一个成年人，那他依然还是穿着纸尿裤的，但是我开始去引导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排便，那我排便的时候我就专心排便，我就不干别的事情，那我蹲下来，我告诉妈妈我开始了，因为他不会说话嘛。 对对对对，好，第三点是注意屁股的干燥和清洁， 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很多很小的小宝宝新生儿去杜绝湿疹啊尿布疹啊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说你要随时检查他的尿不湿是否干爽，尤其是白天，夜晚的话可能有时候为了保证他的睡眠质量不太会经常换尿片，那所以有些细心的父母也会在白天和晚上选用不同材质厚度的尿不湿， 不同品牌的尿不湿， 对，这在我们之前的尿不湿测评里面大家也应该了解过一些， 对，当时有渗透率的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对,、 啊、 对，总之宝宝的屁屁的干爽和清洁是一定要随时去观测到的。 其实尤其在冬天，北方比较干燥嘛，咱们北方比较干燥，所以婴幼儿保持水分，这个房间里边的加湿器是必不可少的。 对，我刚才还在跟浩神就是提醒他说，因为要到冬天了嘛，家里面屋子里面一定要保证一个湿度，基本上有小宝宝的家里面房间里面最好有个加湿器，而且你要有一个温湿度表，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湿度保持在50%到60%这样的一个湿度是最舒服的，因为太干和太湿都会容易造成宝宝得湿疹。 我们家宝宝确实之前他这个尤其脖子这一块啊，脖子这一块他有就应该叫做热疹吧，就是因为捂的时间太长了， 对， 恐怕估计啊也是跟干燥有关系，因为随着这个暖气马上就要来了，家里还可能会越来越干燥，所以说加湿器确实是必不可少的。 好了，我们的今天三条女神麻辣烫的资讯就是这样了，希望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这个网友和听友们带来一些帮助。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了，在百分百 party 的辣妈正传当中，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孩子性格这个问题。你们家孩子是内向慢热的，还是热情奔放的外向型的孩子，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见过，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 LC 老师接触的宝宝是比较多的， 没错， 各个年龄层的孩子你都会遇到过， 应该是最多的吧， 对，肯定是最多的嘛，在你接触到的孩子当中，你认为性格大概可以分成几类？ 就是大体上看，其实尤其是从我们目前就是我们老百姓这话说，就是两种嘛，一种是看起来比较外向，或者是有一些是观察型比较内向，大致也就这两一种。 对，因为有些孩子我们都说，很多的宝宝，尤其有人会贴上这样的标签说，中国的宝宝都是谨慎型的宝宝，你看人老外的孩子就很 open 啊，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区分， 没有的， 只是说孩子当中他就存在谨慎型或者内向型慢热型，这都属于一类，还有一类就是天生我见到谁我都很亲，我见到谁我都能跟你玩到一块儿， 有有有， 对，自来熟。但是你看基本上我现在见到的岁数不太大的1岁以下的或者1-2岁的孩子，因为他有一个 terrible two 啊，或者他有个自我意识的一个爆发期啊，他都会是对于外界陌生环境会有一个观察，和确保自己是否安全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 然后很多成年人会，因为成年人他有自己的一个辨别的反应能力很快， 对，对， 他会立刻接受新鲜事物和陌生环境。那小朋友可能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他没见过，这是第一，很新鲜。其次第二，他要确保自己是不是安全啊？ 对，对， 成年人就会误把这样的一个过程看作是一个内向的过程。 是的，其实这孩子性格的内向和外向有一部分，其实有一半原因是来源于他的基因，跟基因有关系。因为其实孩子的就是性格其实分成4种，要准确来说，比如我们有什么有4种不同的质，叫多血质啊、胆汁质啊。我们多血质那种孩子就是看起来比较活泼，然后感觉是人群中自然熟的那一种。然后胆汁质是有一种，比如就脾气会比较 暴躁。 躁， 对，说哭就哭，一哭的时候能震惊四方，然后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偏内向的、内倾型的，就是属于观察型的孩子。其实这些都是有一部分原因是来源于先天决定的 DNA 当中的， 对，他就决定了 数字的排列。 是的，然后但是这只占了大概一半左右的影响。但是后天，比如他0到3岁，包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塑造的时期，就是他所经历的事情和他看到的、习得到的一些社交上的这些模仿性的行为，都会对他的性格有很大影响， 包括他接受到的教育， 对。 就是先天和后天都会对这个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性格会有各自的影响，会各占一些比例。那其实央视有一个纪录片就叫00后，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岁数小的孩子都是00年以后出生的，2000年以后，他们这个节目呢连续10年跟踪了好几个00后孩子的成长。我最近就看到了其中一段，有一个小朋友叫依依，就是1234那个依，他从小就很喜欢自己独处，别的小朋友都爱玩，他就自己一个人玩。但是你发现他并没有因此而说有什么就是不好的一个状态，他反而很悠然自得，他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状态，并且他在他3岁的时候就语出惊人的说了一句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哇， 很厉害，你们不要不相信。 这就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纪录片里面把他3岁的这个话，包括他后来13岁也再次采访到了他，都有一些对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依依的小朋友，哎，这是照片哈，他当时说的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13岁的时候，他说其实内向的人也会有很多自己的优点，比如说他能够更安静的去思考和沉淀。所以对于这点的话，我觉得人当然要是能够外向是最好的。可是如果又能外向又能内向，其实他可以拥有两面的世界，这是一个这个话术的一个截屏。那到底他在这个视频里面是怎么表现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纪录片里面对于依依的记录。 午餐时间到了，别的小朋友都开始吃饭了，依依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是妈妈抱着小天大大别怕叫不好。 为什么你老是一个人玩？ 我就喜欢一个人玩。 为什么？ 因为我就喜欢这样玩。 跟他们没意思吗？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要求人是外向的这件事情，它首先肯定是有它的目的的，是为了让人们更加紧密的就是抱团在一起，然后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吧。但是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其实他对内向的人是有点不公平的，他在要求每一个内向的人都变得外向。其实内向的人也有很多自己的优点的，比如说他能更安静的思考沉淀。所以说对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人当然是要能外向能内向才是最好的，那样他就拥有这两个世界里面各一半最好的东西。我小时候好像是很明白自己那种，我就是认为我不需要朋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我都不需要了。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从理性上也明白了，就是我需要朋友，需要生活在集体中才能就是生存下去。 这就是依依小朋友3岁和最后他后一段，其实他13岁的时候的一个记录。他其实很惊人，他在3岁的时候说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种很有哲理的话。 这也就是他独处了3年之后悟出来的第一个道理。 对，这不一定是他悟的，但是这句话一定是有人告诉过 他 的。 有人告诉 他， 没准 是 他看书上面某一句话。 有可能是，可能是那个情景触发了他。就是你为什么独处，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因为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跟3岁以上的小朋友会这么说，对，我不影响别人，但是我现在想做我想做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 大学老师你有没有朋友？ 这样 有没有， 我们时间关系下半段继续来聊好不好？还有20秒我们要进广告了。我们今天聊的是内向和外向的孩子，你们有没有什么自己想说的话，以及我们怎么来引导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 对， 微信公众号搜索982茉莉工厂，稍后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在下午的4点31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98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嘉宾浩神。 嗯，还有我们的来自金宝贝的早教机构的资深老师 LC， 欢迎你。 我是 LC， 大家好。嗯， 刚才我们上半段讲到这个其中一个00后的孩子代表叫依依，他从视频当中表现出的是那种超乎同龄人的成熟和自信。 是的， 他不需要朋友。他说他3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需要朋友。那其实有这样的孩子，对不对？ 有， 生出来他就表现出超乎同龄孩子的成熟。 嗯， 他有自己的一个小宇宙。 嗯， 他很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嗯。 那对于这样的孩子其实需要大人的引导吗？好像我觉得不需要啊。 是，就是但是有时候这种孩子会被大人误解。嗯，就是很多大人会以为内向的孩子代表跟不自信是划等号的。 对， 所以他认为你没有跟其他人成为朋友，或者说没有跟小朋友主动去比如交换东西啊聊天啊，这种就感觉你不够外向。 大人会对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啊，怎么那么内向，是个就等于是好像类似是坏孩子， 是的， 你不是个好孩子，妈妈不喜欢你咯。 是， 就会这么讲。 对， 为什么成年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定式呢？ 嗯， 我们在一本叫做《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这本书中看到，在当今这样一个强调竞争、高调和张扬的现代社会，外向者往往被赋予更有能力的假象。 是的， 比如父母会喜欢活泼一点的宝宝， 嗯， 老师会喜欢积极雀跃的学生，老板也会偏爱社交能力强的员工。 嗯， 而事实上呢，研究表明那些表现的内向的人往往更加擅长深入思考和冷静分析，尽管他们看起来不善言辞，但并不代表他们的内心不丰富。刚才那个依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是。 对，因为看到那个依依，我们说看到一个孩子他虽然内向，但怎么能判断他自信不自信？比如就刚才从这个孩子来看，他说我一个人很好啊，就是他状态是很自在的，而且他没有刻意回避这个问题，是别人问他什么他对答如流，然后那种坚定的眼神，就是我自己舒服，我告诉你们，但是并不代表我不自信。 嗯，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的爸爸妈妈们来跟他们教学了。怎么样去判定自己的孩子他在表现出内向不愿意和同龄的孩子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判定他是自信还是不舒服的？ 就是作为父母，我觉得肯定不要把内向和外向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而是要去确保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做出这样的反应是舒服还是不舒服。那我怎么样去跟他交流去确定他是否舒服呢？ 其实都不用过多的交流，只要在集体环境里边，比如就是刚 观察他， 对，那个幼儿园那个场景，你看他在干什么，他干的事儿，他是不是很投入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他比如他在看绘本的时候他很开心，而且一边看会一边复述里边的内容，其实你不用太过去担心他是不是因为不自信才不敢。如果这时候其实家长焦虑的是怕他不会交朋友这件事情， 对， 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被引导的。 其实那个时候他也是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 对， 实际上他是有事情做的。 就当你看到你的孩子正在沉浸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打扰他。但是如果在跟同龄人的一些交往当中，你发现他表现出一些就不太符合常理的一些行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引导他的某些行为。 对， 比如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个是不要去干涉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有人可能说，那我是不是就应该顺其自然，什么都不用管他？那肯定不是，对不对？ 也不是，也不是。 老齐老师非常坚定的摇头了。 对对。 那对于某一些行为是需要加以引导的， 是的。 比如在和同龄孩子的交往当中，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小朋友叫 mini。他一岁左右的时候和一个八个月大的外国友人交往，这算是外交事件。 外交事件。 然后结果这个一岁的小姐姐对这个八个月的妹妹表示很好奇，观察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然后忽然就给了对方一个巴掌。又是一个外国友人，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会有点紧张，哎呀怎么办，上升到了外交世界。这个时候最后呢，这个一岁的这个中国小姐姐的妈妈就给了对方的这个小妹妹和她的妈妈八个大闸蟹。最后这个妈妈说，一个巴掌等于八个大闸蟹，求要吃掉多少斤小龙虾，孩子才知道可以表示友好的说嗨。这是一个玩笑。 一家人住在阳澄湖是吧？ 这是一个事例哈，就是当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家长就需要干预一下，去引导你的孩子怎么去友好的表达对于小朋友的或者同龄人的对于同伴的这个友好了。 对，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引导他？ 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如果是孩子一岁多，然后对别人感兴趣，他通过比如用手去摸，可能有时候掌握不好手的力量，我们 就是不知道轻重嘛。 对，可能去拍了一下的时候，家长要合理看待这件事情，是因为这只是他想社交的一种方式而已，因为他想他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他只能做到我拍你一下，你才能看我。所以这时候家长可以做的就是，首先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因为很多家长在说你怎么打人。因为这一个定性可能会对孩子未来的就是关于这件事情的 判定， 对对对，是很不好的。 对， 然后第二个你可以怎么做引导呢？你靠说教是不太管用的，对于一岁多，你要这么做就是跟他一起说，如果你很喜欢妹妹，咱们一起这样招手。一起招手， 你先示范给他看。 对，你要跟他一起做，你先要做给他看。第二个，你还需要很多次重复的练习。 这个我也想说，别指望一次可以教会。 不可能。对 对， 我们不是高级动物吗？我们不应该看一眼就学会了吗？ 一岁的高级动物不是高级动物。 不到。 你需要有耐心。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控制他的这个社交欲望，只是要改变他的社交方式而已。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社交欲望的。 如果你直接很简单粗暴的阻止他，可能每次数多了以后，反而会让你这个孩子本来也不是很外向的性格，他就会发展，也许会进入到社交恐惧症。 是的，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传达自己友好的这样一个状态哈。 真是， 我们看一张图，一个社交恐惧症的人，他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零到六个月的时候出生一个月的宝宝就已经对其他婴幼儿表现出兴趣，喜欢去看自己熟悉的同伴，可能会伸手去触摸对方。六到十二个月的时候呢，宝宝会开始出现互动，经常会对小伙伴去微笑或者是嘀嘀咕咕。一岁到两岁的时候，喜欢和同龄或者是比自己大一点的小朋友一起来玩耍。会为了玩具发生冲突，开始对自己的玩具保护欲加强。他开始抢玩具了，会有这样 无权意识了。那时候开始， 包括同伴之间会互相描述他们正在进行的活动，比如我正在做菜，你吃不吃？两岁以后，他和同伴在一起的时间会增多，因为开始上幼儿园了嘛，有可能会一起商量着做游戏。男孩会倾向形成小圈子，女孩会说我们来做朋友好不好？ 是 一对一。 是很明显的，对不 对？ 对， 女孩的语言能力要比男孩高很多，那时候 就两岁以后， 对， 明显的， 对，两岁半之后， 对，女孩会表达自己的情绪，男孩可能还会干着急。接下来我们要说了哈，这个社交恐惧症需要克服的事情，很多社交恐惧症的人说话前会先说那个 哦，像是 想事情的时候会先往嘴里吸气，这样一下，别人问你话的时候只会回答嗯和对。还有聊天的时候一直让对方单方面的问你， 这个我们经常采访的时候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对， 然后明明是你自己问的问题，别人回答了之后也不多做其他的回应，以及一看到对方的眼睛会立刻转移视线。 嗯， 还有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先看手机。 哦， 这个其实已经发展到成年人的状态， 对， 或者说岁数大，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十几岁啊，二十几岁都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哎，那个 难道我们的嘉宾是一个社交恐惧症患儿吗？我们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以后长大了以后成为我们刚刚所谓的社交恐惧症的一员。 对， 对， 所以我们在他跟小的时候跟同伴在交往的时候就要做一些正确引导。 对， 其实很多动画片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描述。 嗯， 比如说小朋友们很喜欢的 Peppa Pig 里面有那么一集是在游乐场里面玩那个滑梯。 嗯， 然后猪妈妈告诉小朋友说你们一定要排队，这种秩序感。 嗯， LC 我想先问一下，大概从什么时候可以去培养孩子秩序感？ 秩序感啊，我觉得大概从一岁半之后，但是这个秩序感是比较相对来说简单的，比如他只要知道就是我这个玩具是放在哪里的，我最后玩完那个玩具我要放回去，但他最开始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家长可以跟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让他知道有一个归类。第二个，甚至在一岁多可以告诉他，比如有时候小朋友对家长的手机是很感兴趣的， 非常， 对，所以要跟他说，比如什么东西是你的，你的玩具是你的，然后这个东西是属于爸爸妈妈的，要有意识的跟他做一下这个物权的，对，区分。 啊，来，我们一起看一小段小猪佩奇，看会不会对你们有所启发。 嗯， 好，小猪佩奇他表示现在不想出来演。没关系。 说到小猪佩奇啊，我真的想起小雨的那个 啊，那个 I'm Peppa Pig。 对对对，哎，对， 因为我 们真的学不上来， 因为我不会那个打呼噜的声儿，但是我现在也已经对这个片头非常的熟悉了。 嗯， 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 George。 嗯， This is my mommy。 嗯， This is my dad。 就是这个动画片确实现在在低龄的小朋友当中是属于很热门的一个动画片。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可以在动画片里面找到一些影子。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开始从一岁半开始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家长去引导和示范的，比如说秩序， 对， 比如说交往的一些方式。 是的， 嗯哼，这个是不能够说让他去完全的顺其自然的。 嗯， 所以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特别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帮助孩子去建立这样的社交的意识呀？ 有没有好的方法？ 对，在什么样的场合下？ 有。然后这个方法首先就是家长要明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有一个词叫 sociable， 就是天生的我乐于社交的这种孩子。 嗯， 认为这样的孩子可能社交能力强，其实也是不一定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自然熟那种孩子可能出现，就是有一些他过于热情和大方，反而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嗯， 然后第二个，有一种我们内向的孩子，他说不是天生很 sociable 的，但是他可以培养一些叫 social skill， 就是我的社交 技 能。然后选择怎么培养，其实有方式有很多，一种可以看绘本，有很多绘本是关于就是教孩子交朋友的。还有一种就是妈妈跟孩子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比如我是谁谁谁，然后你跟我说你好我也跟你说。然后还有一种压力会对孩子小一点的是拿家里的玩具，就是比如什么小熊啊小兔子，你拿小熊我拿小兔子，让他们两个之间打打招呼说你好，然后我们一起来玩一个什么什么游戏， 总之给他设定一些情景。 对对对 对， 对，角色扮演，尤其是出现在玩偶身上的时候，孩子压力很小，因为这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所以他压力就小。 哦， 循序渐进，先从玩偶开始，然后从家里人开始。 对， 然后慢慢你发现哎不错了，他已经知道怎么去跟人表达，愿意跟人沟通交往的时候，可以，我个人会认为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是多带孩子去跟他的同龄人去social。 是的，是的， 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带孩子出去social的人。就抓住一切机会，因为我觉得孩子只有跟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玩得好。 嗯嗯， 主要是你想跟同龄人多接触接触。 哎，我 他说的很对， 是不是？ 是因为他把孩子抱去之后，那是一个有跟妈妈一样的同龄人，和小朋友一样的同龄人。因为孩子的学习零到三岁都是观察型的，他如果能看到妈妈和别人很就是很 social， 很 对，很自如的社交，这个对于孩子的前期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你知道，小朋友他天生就是知道谁是自己的亲人， 对， 眼前的晃就这么几个人，他就天生见到他们不会有内向。跟自己家人永远不会内向，所谓这个咱们中国有老话说家里横嘛，就他跟自己家里人永远不会内向的，但是你把他带出去，你就能发现哦，他原来还会有一点点恐惧，或者说陌生啊，或者怎么样，你就要慢慢的去打消他这样的一种顾虑。好，刚才说小猪佩奇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放小猪佩奇了吗 ？Hello， 可以了吗？那我们要来播小猪佩奇给大家看了，到底对于秩序感这个东西，怎么样能够在有一些游戏的过程当中啊，在小朋友 social 的场合当中啊，来帮助他去建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今天由猪爷爷来照顾佩奇和乔治。 好了，爷爷，让我来告诉你游乐场里该怎么玩。这个是滑梯，你从这里走上去，然后呢，你从那里滑下来，而且玩的时候大家都要排队。哇哦， 大家都排好队轮流玩滑梯。 哇哦，淘气的理查德，你应该知道要排队玩。 小兔理查德觉得排队有点麻烦。哦，小家伙，做个小孩子很不容易吧，是吗，理查德？因为理查德比较小，所以我觉得他不用排队了。 但是爷爷，乔治也还小，可他就必须在这里排队。 是的，乔治的确还小，所以呢，他也不需要排队。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我们还是去玩秋千吧。 我很困惑呀，这个游乐场的规则实在有点太麻烦了。 游乐场里只有一个规则，猪爷爷，这个规则就是大家都要排队玩。 哇 哦！什么？小孩子们也要吗？ 对，小孩子们也要排队。 那么年纪大的人也要排队吗？比如说， 这是小猪佩奇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到任何地方，在公共场合就一定要有秩序感。 是的， 不管你是一个特别小的宝宝，还是你是老年人，就咱们可以说尊老爱幼，但是在你一个同龄场子里面的时候，你至少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准则。 对， 是其实通过这样的动画片，也跟 LG 刚刚讲过，在家里面拿小玩偶来做这样的游戏，是一样的，通过一些进入式的方式，去告诉孩子，怎么样去建立这样的秩序感，这是在一岁半以后就可以慢慢的去引导他的， 可以 一个事情哈，然后接下来还会有一个阶段，就是孩子会特别的黏父母， 是的， 先黏妈妈， 是的， 妈妈不再黏爸爸， 对对， 然后他其实自己脑子里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顺序图，妈妈大于爸爸，基本上是这样哈，有可能会大于育儿嫂，就阿姨，然后大于爷爷，大于奶奶呀，大于姥姥姥爷， 对对对， 反正各个孩子心里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谱哈，那家长其实不太希望说，在一个公共场合的时候，尤其是好多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在很融洽的玩，可是我们家孩子非黏在我身上，用我的话就是长在我身上了，这个时候你就特别想把他赶走，你快去玩，你玩你的去，你不要黏着我。或者说我稍微离开一会儿，我去上个厕所的功夫，他就哭得满天都是，满地都是。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去理解它？ 这个太常见了。首先就是一点，为什么孩子突然会出现，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突然间变本加厉的黏人，这个状态其实在给家长发出一个讯号，就是我现在其实要确定你就是在不在乎我，爱不 爱，你爱不爱我， 你爱不爱我， 你到底爱不爱我。 怎么跟女朋友对男朋友似的，这种感觉。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moment 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在他反复的确认 用各种状态确认之后，他会进入到他第二个阶段，就是他会趋向于越来越独立。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会非常黏你，然后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啊、哦？你真的理我，你真的在乎。 所以家长是要珍惜这个阶段的。 是的， 过了这个阶段以后，他就不理你了。 对，他会 变成空巢老人了哟。这个开玩笑，这有点夸张了呀。但是如果这个阶段，每个孩子都会经历。 对、嗯、对，所以 这阶段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啊？ 嗯，那你看父母的状态，如果有的是孩子有需求，你在感情上回应他，但不是马上立刻满足所有条件。嗯、我指的回应就是，比如他比如摔一下，他不疼，他哭，你只要说啊，哟，摔倒了，哭了，瞧，疼的，就是说两句这样情感上的回应，让他知道你在乎他就可以。但是你也没必要马上什么喂水喂这个呀，怎么怎么样， 不用事无巨细的各种去干涉他。 是的， 就最典型就是摔了这个事儿。 嗯，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完了，他就哭吧，接着哭吧。 对， 但是你在旁边告诉他说，你看摔倒了吧，妈妈告诉你要小心，自己站起来拍一拍，葫芦葫芦、 嗯、 我都这样，我说葫芦葫芦瓶儿吓不着，自己葫芦葫芦， 他 就开始慢慢的知道啊，我这儿撞了我葫芦葫芦这儿，这儿撞了我葫芦葫芦这儿。 对， 你要允许他有这样的过程， 是只要你理他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不会，就如果你给他足够的这种情感上的关注，他就不会去过度去依赖你。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越就是你觉得孩子会这样有一点烦，你越拒绝他，他反而会更加变本加厉，因为他在确定你爱不爱他呀。 他一直得不到这个事， 对，所以他要一直确认，因为你是跟他最近的人，所以他要跟你反复确认。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成年人他已经成立了家庭以后，为什么有一个概念说叫妈宝男啊、 嗯、 或者怎么样的，也是一定程度上他在童年的时候一定是缺失这样确定的信号的。 对 对 对， 是是， 你归根溯源会发现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在成年以后他无法完全的独立，从人格上独立的话，其实从他这段时间小的时候婴幼儿时期对你有格外的安全感的 依赖 和 需求的时候，要满足的， 你要给他有回应。 对， 嗯， 对， 情感回应。 在前段时间热播的这个网综爸爸去哪儿当中、 嗯、 这一季里面很大的一个亮点就是陈小春和他的小小春嘛、 嗯、 Jasper 在众多的同龄的孩子当中表现出格外的喜人，格外的所谓的情商高， 情商超高， 其实对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好像也没有情商这个概念哈、 嗯、 对， 只不过可以见得在平时的培养当中父母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和爱、 嗯、下了不少功夫。 是的，所以在有一集当中是邓伦实习爸爸带着几个孩子，其他的爸爸都出海打鱼的那一集、 嗯、 所有孩子基本上都有哭闹的行为，但是只有 Jasper 自己虽然很想爸爸，但他还去安慰别的小朋友。 嗯， 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当中 Jasper 怎么来表现的。 在今天这么欢快的音乐会要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告诉大家。首先邓伦请注意，因为你是爸爸去哪儿第五季唯一的一个实习爸爸，所以你责任重大，任重而道远。你今天将会独自一个人带着六个宝贝，独自一个人带着六个宝贝。 如果晚上那个爸爸出去一下然后再回来，邓伦叔叔跟其他小朋友陪你，这样 OK 吗？嗯、啊，可以吗？怎么了吗？你觉得不行是不是？嗯、 啊，我们就出去一下下，待会回来好不好？去三个小时。 3 hours。 怎么样？ 你在哪里？小小，你在哪里？ OK? You're a big boy. No, I don't want. Then make your friend. 我不要。 Make your new friend. 我不要。 啊？ 我要跟你睡。 我要跟你睡啊！我也要跟你睡。 我也要一起睡。 我也要跟你睡。没事没事。 我们的视频没有办法完全播完、 嗯、 这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个孩子跟爸爸都是难舍难分，其实都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嘛，而且年纪太小了、 嗯、 也确实没有办法在这么晚的时候，尤其睡觉之前还会闹觉这个阶段。但是之后父母们都爸爸们都离开了之后，每个孩子表现出不一样的状态了、 嗯、 有的孩子就是找到了新的兴趣点，他就会忘记刚才父母、 嗯、 父女或者父子分离这个痛苦的阶段，他就开始玩自己的了、 嗯、 也有的孩子依然沉浸在分离当中无法自拔、 嗯、 也有像 Jasper 这种迅速能够自己去调节 能适应， 对， 然后还去安慰别人的这样的小朋友。所以有没有一些这个方式是可以帮助父母去减少这样的分离焦虑症的？ 有，其实就是可以在家里做一些游戏，这个可以推荐给就是0到3岁孩子都会做，尤其是妈妈就是放完产假之后回去工作的时候，可以在家里边玩一些躲猫猫的游戏。 Peek-a-boo。 对，然后一个小一点的就拿那个丝巾玩那个 peek-a-boo， 拉下来他就能找到妈妈。再大一点就真的可以藏起来，但藏的要简单一点，就让他通过就是我暂时离开的这个人，不见的这个人，一会儿我总能找到。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上班请规律那个时间，就是告诉他什么什么时间妈妈一定会在。 哦， 对对，这样会让孩子有安全感。 对，我现在也经历，也在正在经历这个分离焦虑的这个过程，因为他开始有自己的意识了嘛。 对， 他又开始很黏我。 是的， 14岁 他不黏爸爸吗？ 也黏，但他因为爸爸这东西，爸爸和妈妈的感情很微妙， 不一样的，跟妈妈是很 亲。爸爸这个东西，不能这么说。 他也很黏爸爸，但他不会说爸爸上班，他上班，爸爸上班，他会拜拜，拜拜了。但是我走，他会先跟我拜拜完了，又突然反应过来我要走，就开始哇哭， 跟妈妈会更近。 但是我跟他说，我说你先睡觉，等你睡醒了，妈妈就回来了，因为我基本上能够算那个时间嘛。 你到底骗了他多少次了？ 没有，我基本上都会保证他睡醒了我就回来。这个东西，他慢慢的就会习惯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 LC 说的这一点很对，你如果告诉他你要基本上去形成一个固定的规律的话，孩子安全感就会更早的去建立起来。 是的是的。 好吧，今天确实聊了很多关于孩子性格培养和引导的这个话题哈。如果各位在路上只能收听我们的音频没法看视频的话，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和微信的公众平台来点击视频回放。稍后为你带来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袁一。 拜拜，我是浩神。 拜拜拜拜 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